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罗应元摆下了夜宴，请一帮文人墨客来喝酒赏月，宾客里边有一个名叫玉兰的姑娘，牵扯出了另一桩人命案子。狄仁杰把这案卷从头看到尾，也无法做出判断。再加上宋秀才之死，两桩案子搅得狄仁杰头痛欲裂。碰上如意法师，大师傅话中有话，告诫他还要有人被杀。狄仁杰重新整理思路，打算从一本曲谱入手去寻找线索。一本曲子就能破案了吗？这回他能有什么收获呢？传闻狐狸精犯下午夜血案，年轻的秀才惨死家中，一首毛骨悚然的鬼曲竟然让歌女命丧官府。两桩人命案牵出一段情理难分的往事，跨越18年，又将如何查得真凶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黑狐凶案第四集。一轮明月当空，金华县衙门口的灯笼点了起来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狄仁杰走出了县衙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他回头看看高大森严的金华府，好像有一种卸下重任，非常轻松的感觉。他随着人群走进繁华的街市，走着走着，路边有一家乐器行。狄仁杰推门走进店里边，这家店里钟鼓、胡琴、琵琶，各色的乐器样样齐全。当时正是中秋前一天，这乐器行的生意还挺红火，店里边人挤人，人挨人，各种乐器的声音充斥四周。掌柜的看狄仁杰气度不凡，不敢怠慢，几步走上近前，拱手相问：“客官，您想买点什么？是吹的还是拉的？”狄仁杰看了一眼掌柜的，把这玉笛谱就递给了他。不知掌柜的可否认识这本长笛曲谱？掌柜的接过来，认真的翻了几页，尴尬的笑了笑：“客官，真不好意思，您这本是古谱，不是时下流传的，我还真不认得。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位神狄刘啊，这人姓刘，所以叫神狄刘，他就住在附近，任凭古今各种曲子他都认得。只是这神狄刘特别贪杯，好喝酒， 经常喝得稀里糊涂的，赚的钱呢都扔到酒坛子里去了。狄仁杰从袖子里掏出一串铜钱放在柜台上，掌柜的，麻烦您派个小伙计帮我引路吧。掌柜的连声答应，随手派了个伙计，狄仁杰跟着小伙计上了街。走在半路上，对面一家小酒馆，伙计指着酒馆，客官，要请这神狄流至少三斤酒，您要是不买瓶酒放在神狄流的鼻子底下，他肯定醒不过来，一等就得等上大半天，到时候岂不是误了您的大事儿？狄仁杰点头称是，直奔酒馆买了一瓶上好的葫芦春，提着酒两个人又重新上路了。穿过几条街就到了神狄流的家门口，狄仁杰谢过小伙子，敲了几下门，没人答应，一推门，这扇门滋妞开了。这屋子里边又黑又小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，一股劣质的酸酒味传过来。这墙上挂着一长溜的笛子，除了这个几乎没什么像样的东西。神狄流满面通红，看样子是刚喝完，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，上衣敞着，正坐在一把破椅子上。这身边站着的却是刚才去县衙的蓝宝石坊的小凤凰。还没等狄仁杰开口，神狄流粗声粗气的就质问上了， 你是什么人呐，竟然闯到我家里来。 狄仁杰装着没看见小凤凰，拉过一把小竹椅子坐下，把这葫芦春往桌上这么一蹲，顿时啊，这神狄流的眼睛就睁开了，瞪着俩眼跟铜铃铛似的。 哎呦我的娘哟，上品的葫芦春呐、啊、我20年没喝过这么好的酒了。先生，看您一脸的大胡子，你不是阎王爷派来的吧？快把酒打开。 狄仁杰手捂住这瓶子嘴儿，不忙，先生，劳烦您先帮我看看这个。说着就把那本玉笛谱给递过去了。先生先告诉我这都是什么曲子，然后再喝这酒也不迟啊。神狄流接过曲谱翻了翻，这个好说，你等等，我先洗把脸再过来。神狄流晃晃悠悠地进了里屋洗脸去了。这个时候小凤凰才战战兢兢地开口了， 老爷，我正想请神狄先生做我今天晚上的伴奏，他的笛子吹得天下无人能比呀。 里屋门帘一动，神狄流正好出来，听见小凤凰这么说呀，他一脸的不满意， 你别在我这儿磨叽了，我可不去吹那该死的什么黑胡曲，你走吧。 狄仁杰一听不对呀，小凤凰，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要跳什么紫云凤凰吗？怎么？ 哦，回禀老爷，我看县府里边舞池很大，又有很重要的宾客到场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老爷，您可能不知道，这黑胡曲最能体现出人的武艺，这步子急促，变化莫测，所以我就擅自做主，改成了这支曲子了。 神狄流不屑地看看小凤凰， 得了吧，你这个武艺是展现了，我呢，那黑胡曲是一鬼曲啊，吹不得的，一旦吹了，黑狐狸就会缠上你，保管叫人一命归西。 神狄流一脸严肃，完全没了刚才那股放浪形骸的劲头。狄仁杰听着默不作声，心里边却是一阵疑云。神狄流擦了擦脸，从墙上摘下一根长笛，打开玉笛谱，照着谱子就开始吹起来了。这第一支嘛是云想衣裳花想容，第二支嘛是秋月吟， 这是去年流行的曲子。这神笛流一支一支的吹着，又一个一个的讲解出这曲牌。狄仁杰不懂乐谱啊，但是越听越失望。为什么呢？他原本以为这就不是曲谱，而是宋秀才用符号记录的秘密，能够揭开他来金华的缘由。这下可好，这线索又断了。狄仁杰听着曲子有些心不在焉，突然神笛流的笛声停止了，他摇摇脑袋，该死，这最后一支曲子明明看着眼熟，就是死也想不起来了。神笛流非常沮丧，又把笛子送到嘴边，一阵低沉的笛声响起，这声音如泣如诉，充满了哀伤。小凤凰听得直发愣，两只眼睛木然地看着前方。忽然间笛声一转，紧接着节奏快起来了，音调又高又尖，阴森古怪，直扎人的耳膜。只吹了一半，神笛流突然双手一抖，这笛子顺势掉在地上。啊，这正是黑胡曲。神笛流勉强地镇定心神，把笛子给捡起来了，打开葫芦春，自顾自地喝上酒了。小凤凰这个时候才从曲子里边反应过来，一阵激动，老爷，您把这本曲谱借给我吧，我能找到会吹奏的人。狄仁杰一愣，借给你倒是可以，不过小凤凰，你得先给我讲讲这黑胡曲的故事。小凤凰一点头，老爷有所不知啊，这黑胡曲是这一代最古老的曲子，早就失传了。我有一个好友名叫朱红，他住在城南的黑胡祠里，他经常哼哼这支曲子，我曾经让他将曲子记下来，只可惜他不认字儿，也不识谱。听到这儿，正在喝酒的神笛流忽然大吼一声，什么好朋友，分明是个狐狸精。小凤凰吓得一激灵，狄仁杰把曲谱给他，示意他赶紧离开。你先走一步吧，晚宴的时候再把曲谱还给我。小凤凰点点头，看了一眼神笛流，拉开门急匆匆地走了。狄仁杰不紧不慢地倒了一碗酒跟神笛流喝开了。先生，刚才您说的狐狸精是怎么回事啊？神笛流一口干了碗中之酒，道出了原委。原来啊，住在黑胡祠的姑娘朱红没爹没娘，也不知道是打哪儿来的，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就捡到了她，带回家收养。可惜这孩子像是入了魔道一样，15岁才开口说话，还时常的犯邪，发起病来两只眼珠子滴溜乱转，嘴里边还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。老太太不敢再养了，就把他卖到了妓院。谁知道第一天接客，这朱红就把客人的舌头给咬下来了，最后就逃到了那个荒郊野外的黑胡祠，直到现在还住在那儿。大伙都认为他是狐狸精，谁也不敢去招惹他。黑胡祠一带经常闹鬼，即便是在清风明月的时候，那里头也能听见一阵阵的鬼哭狼嚎，里外只有狐狸出没，从来没有人敢踏进去半步。而且当年九太子谋反的事情败露，跟随九太子的人都是在黑胡祠给斩首的，大伙都说那些人阴魂不散，附近的几家害怕全都搬走了，更有胆小的还时常拿着贡品去供奉这狐仙和鬼魂。朱红呢，就跟狐狸一块吃贡品，唱黑胡曲，一块跳舞。那场景神笛流曾经看见过一回，阴森恐怖啊，把他吓得不轻。 得知黑虎祠有人出没，狄仁杰一心想去探个究竟。既然小凤凰说朱红是他的好朋友，那他肯定是人，不是狐狸精。狄仁杰当即告辞，出门雇了一顶轿子。狄仁杰跟轿夫说去敏悟寺，他没敢说去黑虎祠，这大黑天的，估计轿夫啊不敢去。反正到了敏悟寺，也就离着黑虎祠不远了。轿子在人流中穿梭，很快就停在了敏悟寺的庙门口。狄仁杰下轿，一边掏钱一边问：“从这儿去东门得走多长时间呢？”轿夫拿袖子擦着汗：“这个，你要是坐轿子，走大路大概得半个时辰。不过从这儿啊，有条小路，走小路不出二里地，也就到了。”狄仁杰点点头，他忽然发现，如果走这条小路，那从茶叶铺的孟掌柜家到黑胡祠也就很近了。朱红会唱黑胡曲，宋秀才的曲谱里也有这首曲子，莫非说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？狄仁杰吩咐轿夫在这儿等候，直径走进了敏悟寺大门，急匆匆地穿过大殿，狄仁杰从后门出来，直奔黑胡祠而去。寺院后边是一片野松林，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通向县城的南门，城楼之上挂着一串灯笼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很多人都提着果品串亲戚走朋友。狄仁杰找了一家灯笼店，买了一盏气死风灯，提着就出了南门。走出没多远，慢慢的这四周就安静下来了，周围也没有人走动了。狄仁杰看看前边，两根高大的门柱歪斜着，地上还摆着一溜的果品，看来这两根柱子就是黑胡祠的大门了。狄仁杰把袖子撸起来，由打路边捡了一根木棍子提在手里，另一只手举着气死风灯，拿着木棍葫芦着草就奔前走，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往黑胡祠去了。四周一片寂静，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乌鸦的叫声。狄仁杰这个时候很是佩服小凤凰，这种地方别说是晚上，就是大白天的也让人瘆得慌。突然前面草丛一阵响动，狄仁杰举起灯笼，只见一对冒着绿光的眼睛正透过草丛盯着他呢。狄仁杰攥紧了手里的棍子，低下身去捡了一块石头，对着那双绿眼睛啪就扔过去了。草丛里边传来几声嚎叫，伴随着一阵骚动，这半天才平静下来。这地方果然有狐狸，而且这数目肯定不少。狄仁杰心里打了鼓了，虽然他知道狐狸不伤人，可是这狐狸跟野狗一样，它有疯病，万一被它咬伤了刀伤了，可能会传染上疯病，最后是口干舌燥，干渴而死，这是无药可救的绝症。狄仁杰后悔自己太鲁莽了，身上也没带把刀，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手里这根木棍子了。狄仁杰顺着小路往前走，这路越走越宽，草丛前头出现了一片荒地，惨白的月光下显得十分的凄凉。狄仁杰手心攥了一把汗，一步一步往里走，眼前出现了一面漆黑的院墙，这墙上爬满了野草，院墙有几处已经坍塌了，三四只黑狐狸窜来窜去的，好像被狄仁杰给惊动了。狄仁杰顺着这坍塌的地方走进庭院，这院子里边是一股发霉的腥臭味。狄仁杰踏上残破的青石台阶儿， 石缝当间都长着野草。他用棍子敲了敲这黑胡子的门，侧耳倾听，没人答应。狄仁杰壮着胆子深吸了一口气，就走进去了。一进门，借着月光，狄仁杰一眼就看见在神殿的一角有一个骷髅头，一双漆黑的眼窝正死死地盯着他。狄仁杰心中猛然一惊，再往下看，竟然是个木头人。他刚想松口气，突然觉得背后一凉，一把尖刀正顶在腰眼上。你竟敢来这儿，看来我今天我不得不宰了你了。听声音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声音还略微发抖。狄仁杰知道这姑娘肯定也害怕，他定了定心神，回过头去，只见背后站着一个苗条的姑娘，长得十分的俊俏，只是这身上穿的似乎是破破烂烂。这姑娘一双大眼睛，拿着刀的手在那微微颤抖着。狄仁杰微微一笑，哼，真是一把好刀啊，刀口上还闪着晶莹的蓝光呢。姑娘闻听此言，低头去看刀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狄仁杰一转身，一把就抓住了姑娘的胳膊。朱红，不要闹，我是小凤凰叫我来的，我也认识秀才宋一文。朱红一惊，手里的刀就掉到地上了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狄仁杰放开朱红姑娘，一弯腰把刀子捡起来了，还给她了。朱红姑娘，我是小凤凰的朋友，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，我正想跟你好好聊聊。朱红把刀子放进衣袖里边，暂时放下了戒备。跟我聊？好吧，您随我来。说完了，他走向木头人，轻轻地拍了两下骷髅头，又从这壁龛里边拿出一支蜡烛，引着狄仁杰走进一扇拱形的石门。石门里头是黑胡瓷的内殿，到处都是腥臭味，您想想狐狸窝那味儿，不得呛死人呢。狄仁杰眨着眼睛忍着腥臭味儿。这朱红把蜡烛放在一张破木桌上，自己拉了一把竹凳子坐下，狄仁杰也找了一把小椅子坐下。这内殿有一面墙倒了，上边长满了野草，一群狐狸正蹲在墙外头，闪着一对对绿眼睛看着他们。一阵凉风吹过，总算能喘口气了。蜡烛下摇曳着两个人的影子，狄仁杰开始打探案情。从这个野孩子朱红身上，狄仁杰能发现什么线索呢？这姑娘跟死者宋秀才又是什么关系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